成身。 官人，你这是何意？ 夫人，我来问你，贾水晶曾卓之后，可曾有事相求于你？ 这 可曾有事相求于你？ 是我将柳松的供词、来人的证言与他装入案卷之内。 你可知那是诬陷柳松的假供？ 会有罪，那个当官的会有罪。 少爷， 女儿无能，女儿无用，女儿不能为爹爹伸冤报仇啊！ 少爷， 你还我爹爹！还我爹爹！ 少爷。 百姓们有怨莫诉说，百姓们有恨心内藏。要谁知在家二饭金钱狂妄，更可恨我草菅人命。我错杀杀良，少爷他凶犯几冤魂，你把心放，突然是把你问起到王法，我也为你昭雪冤枉。罪犯打入囚车，听候发落。 是。 童儿，将我上报，我要到离离庙前去请罪。 老爷， 将我上报。我燕天女与你们跪下了。

我良心过重吗？你怪罪为父吗？ 官人为官清正，日发严明，为亲不坏。 贤亲为我日夜操劳，我是牢记在心，实难忘怀。只怪我终日只知忙于公务，而淡漠了父亲之情，才使贤妻遭受牢狱之苦。你我婚配实在，我未曾送给贤妻一件心爱之物，却送了我送与贤妻的是镣铐枷锁。 将你收留，供儿读书，是教儿做人，而才金榜得中，出任为官。这桩桩件件，若不是老夫引诱二年金丹日，你不念养育之恩，翁婿之情也就罢了，可你该呀，不该！不该将这恩爱夫妻之情全然不顾。严天明啊，严天明！小女昨天按照你将他发配给官府刑部台，我倒要问你所占有送谁之？在天， 岳父大人问得好。 军听，执法如山，白夜去执法王。法说今星期日，已有李立在，今人岂能不孝心？你问违法依法之，官若施展，问斩青史，将金雪破千顷，一介百官问无心，我一人自在锦万中，愿千秋万代无怨情，愿千秋万代无怨情啊！ 听众朋友，评剧《血溅乌纱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评剧《烟壶》的选场。古文月扮演柳娘，傅家祥扮演乌世宝，王景明扮演聂小轩。 色彩艳，款式不俗，干了